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9月7号发表了告全体朝鲜同胞呼吁书。呼吁书指出，美帝侵略军用血迹斑斑的军靴践踏朝鲜民族获得解放的极大欢喜和建设新社会的热望。霸占南朝鲜已有71个年头，他们把一块疆土、一个民族和一个血脉分割成两半，数十年来一直霸占并实际支配了南朝鲜，但没有任何一张文书或一句协约从名义上予以保证。这就是美帝侵略者霸占南朝鲜的真相。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者就是朝鲜民族现代史上一切灾难和痛苦的祸根，是侵略和战争的代名词，是不义和邪恶的象征。离开霸占南朝鲜美军的撤走，就谈不上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名誉和未来。应当抱着对自己命运的正确认识和高度责任感，来彻底排斥可恶的外部势力，坚决开创民族自主的新时代。要以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恨和激愤之情来严厉打击美帝侵略者，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完全解放。要坚持举起反对部署萨德斗争的烛光，作为熊熊燃烧的反美抗争火炬。全体同胞要一致动员起来，投入制止和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冒险的北京战争演习和增强兵力活动的斗争。要用民族坚强的铁拳来打倒那庇护美国对朝侵略政策、疯狂进行同胞对抗的南朝鲜傀儡逆界集团。要同造成朝鲜民族健康的思维和意识麻痹的崇外卖国、对外屈从思想一刀两断，用我们的双手来实现统一，开创民族繁荣的未来。世界主持正义、要求和平的进步力量，都要对朝鲜民族跨世纪继续展开的反美反战斗争予以应有的关心，并积极支持和声援旨在迫使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撤离的正义圣战。呼吁书强调，谁都不能阻挡我们朝鲜同胞要赶走美帝侵略者，揭开自主统一与和平繁荣新时代的前进道路。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朝鲜民族。